哦， 这下你知道了。 嗯， 也就是降注到地面上的气化水。另外呢，由于它的密度啊比一般的水小，所以呢它具有清亲之性。 嗯， 那刚刚我们说过的无根水，它就属于疗水。 哦， 这个《伤寒论》当中用疗水煎煮的方剂为麻黄、瑶翅小豆汤。伤寒脾热在里，身必黄，麻黄瑶翅小豆汤主之，以疗水先煎麻黄再沸，后入他药煎煮。那么对于疗水的应用，咱们国家的金代的著名医学家李东垣说，如治脾胃虚弱、嗜泻不食等疾，则取池疗水。他就认为疗水在土池中蓄积，不流不动，有土气，能助脾源。 嗯， 李时珍认为呢，疗水为煎调脾胃、去湿热之药。 哦， 还有呢，就是我们说的甘蓝水。 甘蓝水， 哎，甘蓝水，这个也是现在很多保持着古法煎药的中医老字号们最常用的一种水。 嗯， 甘蓝水的制法为取水二斗，直大盆内，以够阳之水，水上呢有珠子五六千颗相着，取用之。也就是把盆子里的水用那个瓢啊舀起来，然后呢抛到空中， 嗯， 再掉回盆里，如此反复千百次，哎，得到的这个水叫甘蓝水。 哦， 甘蓝水呢还有一个名字叫劳水，劳动的劳。嗯，啊，也叫千阳水，一遍一遍的往上扬嘛。 嗯， 对不对？从它的制法咱就可以看出，甘蓝水具有奔腾不已、善动的特性。 哦， 那么《伤寒论》当中的苓桂枣甘汤选用甘蓝水煎煮。那么这个甘蓝水呀，由于一定体积的水当中所含有的氧气的量，它也是一定的。 嗯， 那么搅动这个气液界面，可以使含有较多氧气的界面迅速的离开。那么代之的就是含氧气比较少的水。 嗯， 这样呢就能够增大氧气的溶解的速率。这个甘蓝水撞击激烈，水中氧气的含量会增加， 嗯， 则气水比例呢相应的就会增大，水呢相对的就会变轻。所以说甘蓝水阳之无力，不助湿而益脾胃。 哦， 那么在功用上，疗水跟甘蓝水呢都具有味薄性轻、去湿而不助湿、补益脾胃的特点。 嗯， 但是甘蓝水它能够降逆缓中，调和人的阴阳，而且呢补益脾胃的功用啊叫疗水要强。疗水呢为气化水，所以呢具有化气去湿之功。 嗯， 另外呢还有具体细分的，像立春时的雨水，咸平无毒丙生发之气，宜煎发散以及补益类的药物。那么像这个秋露频繁时收集的水呢，宜煎去暑润肺类的药物。 嗯， 夜雨就是立冬以后十天，哎，未入夜，至小雪呢为初夜，那么在这段时间里收集的雨水呢就叫做夜雨。 哦， 宜煎杀虫消积类的药物。那么冬天的这个雪水性大寒，宜煎煮温热或者是癫狂等疾病的药物。 嗯， 阴阳水呢就指的是生水、开水各半合在一起的水。这种水呢用来煎煮、调中、消食、涌吐之类的一些药物。 嗯， 新打的这个井水一般用来呢煎熬热力

52吨， 哎，堆积起来像一座小山一样。 是呀， 啊，你看吃这么多，我问你，靠哪个器官来消化掉呢？ 那当然是胃了。 嗯，那我们身体里永远不休息的器官，这个胃，啊，每时每刻的都要工作，所以呢，它就更加容易出问题了。 嗯， 这个也就是十人九胃病的原因。 哦， 咱们这个胃啊，就像是一个处在中游的一个大湖。 嗯， 食物呢，经过口、咽喉、食管顺流而下，经过胃留下营养成分，再流入下游的肠道当中。胃吸收了食物的精华，并且呢，把这些精华呢输送到全身，使它们呢得到滋养。 嗯， 所以呢，胃对咱们的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像我们中医一直都说，脾胃呢是后天之本，气血生化之源。那拥有一个健康的胃，才能吃嘛嘛香，胃口大开。 嗯， 你看一个人的胃生病了，好吃的东西就吃不下了。 没错， 不仅呢，人生失去了很多的乐趣，身体的其他的器官呢，也都会跟着出问题。 嗯，胃啊，确实是很重要，但是呢，我们也不得不去面对一个现实哈。 嗯， 患有胃部疾病的患者呢，是越来越多了。 嗯， 那有数据显示呢，目前中国患有肠胃病的患者呢，有 1.2 亿。 嗯， 那消化道溃疡的发病率呢，占到 10%， 慢性胃炎的发病率占到 30%。 嗯， 那现在中国已经是当之无愧的胃病大国了。 嗯， 那徐主任，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胃病这么高发呢？ 那造成胃病的原因很多呀。 嗯， 特别是生活当中长期以来形成的不良习惯啊，一时的贪念欲望，难以受控的情绪波动，错误的健康观念，都会使咱们的胃呢四面受敌，备受折磨。 哦， 我先跟大伙儿说第一点，就是不科学的饮食。 嗯， 这个呢，它也是对咱们胃伤害最大的。你看，现代人大多吃口比较重，而且改革开放以来呀，这个饮食呢开始比较混杂。 嗯， 像麻辣的川菜现在就已经遍及全国城乡，类似于麻辣烫等街头小吃也大受年轻人的欢迎。 嗯， 但是长期吃麻辣这类食物，它会伤害胃当中的阴液，阴液不足呢就会生热，甚至呢引起胃火。 哦， 那如果再加上抽烟喝酒，导致体内湿热内盛，那就更不得了了。 嗯， 那就会损伤咱们的脾胃，导致气滞不畅，出现呢脘腹痞满、口黏、恶心、大便呢黏滞不爽等等的事儿就来了。 嗯， 另外呢，这个胃的消化它靠血的滋养，所以呢又称它为叫多气多血的器官，没有气血就不能正常的传送食物，但气血充沛，它又要依赖胃肠对食物的消化吸收。 嗯， 你得胃病久了，消化吸收就不好，那就会损伤你的气血阴液，造成胃的气阴不足，出现呢时候胃胀、少气、乏力、心慌、出汗等等一些症状。 嗯， 这胃病日久啊，它还会形成气虚血瘀的表现。 哦， 出现这个胃脘刺疼啊，这个舌呀紫暗，舌苔紫暗的，有瘀斑等等现象。 嗯， 还有呢，这个饥饱无度，这些经常是你们年轻人干的事儿。 嗯，没错， 啊，过分的劳累呀，也会造成脾胃的虚弱，食物的消化吸收也不能正常进行了。 嗯， 出现食欲不振，时候呢腹胀不消化啊，大便的稀溏等等这些个症状。 嗯， 还有啊，现在人们吃的好了，这每天大鱼大肉的，再加上饮食过于燥热啊，偏嗜肥甘食品，长期的嗜酒嗜浓茶，